跨万重山，云雾中飘飘荡荡，再见你，再见爱，再见了故乡。颠簸中左顾右盼，唯一不变的是依然的倔强。回首不堪，往事虽有浓转淡，想见你也许是奢侈的愿望。沿着伤却流露假装，或许你已经将过去全都遗忘。其实我不会面对，其实我不忍离去，留住这心碎，眺望未来，只因我做什么都不对。为了关心爱的人，为了你心爱的家，为了你的梦来跨过心内的孤单。手不堪，往事虽有浓转淡，想见你也许是奢侈的愿望。沿着伤却流露假装，或许你已经将过去全都遗忘。其实我不会面对，其实我不忍离去，留住这心碎，眺望未来，只因我做什么都不对。为了换钱爱的人，为了你心爱的家，为了你的梦来跨过心内的孤单。决心抛开你的负累，仍知道风向风雨不改。数念的夜下听你的歌，你敢也在呀。其实我不会面对，其实我不忍离去，留住这心碎，眺望未来，只因我做什么都不对。为了关心爱的人，为了你心爱的家，为了你的梦来跨过心内的孤单。若能够再见，我愿将过去都埋葬。